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粤剧《碧玉簪》。在剧中，金彩凤扮演李秀英，陈少春扮演王玉林，周宝奎扮演陆氏，钱妙花扮演李廷璞，郑中梅扮演王玉，姚水娟扮演李夫人，张慧娟扮演春香，魏凤娟扮演顾文友，郑彩君扮演孙媒婆。 接着就要出国，我舍不得伤他们这一段姻缘，是我能想我心头之恨呐、啊。沈媒婆，你平时规矩多端，今日怎么连一个稽查都想不出吗？ 哎呀，呀，胡公子啊，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像那李秀英乃是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啊，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就是要我在那里担当得起呀、啊。 这你怕什么？一切由我担当。 原来是一封书信，顾文玉表兄亲戚，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待我仔细一看。一字玉尊，文玉表兄之命，是由青梅竹马兄妹今生以后，又以中秋一别，神情长记心头，只盼月老千眉恩爱空结八手。那小十里神月你命灵配轮转，我在家到王家岂肯得心忘酒，月中一次了表心意恩顿，失恋情意难丢，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虚手，李子秀英连生八拜，连生八拜。 们是姑表兄妹，是有青梅竹马。记得那天酒宴之上，姑女面露不快之色，红下有这字，玉砖未平，好气也。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明媚女，谁知他是伤风败俗下贱人。李尚书啊，李尚书，你官为尚书少家家，王恩卿的月明神，月令神中之不得，这几次他容真明神，与他去争吵，这秋日孙杨锁门庭，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李亲家是四合的我家，是今晚包聚我上京为国。夫人，我去京以后，你与玉林要好好款待媳妇。 哎呀，老爷，媳妇都娘有才有貌，老太婆欢喜还来不及呢。老爷，侬只管放心好哉。 菩萨进去禀告，与空商量爹娘心 那人一只手里弄三心，他父亲昔前当年许婚姻，我知道尚书爱在这家婿，谁知他爱白巧枝黑玉林，怪不得十里红妆两点三八八银千两陪嫁儿，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官疼，是这般恶毒心机太苦恨，快来找我功名成就领取少女再配婚。 气吞吞吐吐的，到底好不好啦？ 啊，老夫人，不是我丞相不能治病，姑爷的小姐可是不让好、啊。 是不让好？ 是啊，自从成婚以来，姑爷他还没有上过男人。 啊，丞相，可听我讲，他起来一个小娘夫妻还没同过房哦。哎呀，艾琳啊，艾琳啊，侬真的了昏头了侬！春香，可侬帮我去叫伊出来。 老夫人，是哪里我不去？ 那为啥不去啊？ 老夫人，你不知道，方才我到书房里去听姑爷上楼，我没有说几句话，他就骂起来了。要是我再去听他，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 啊！还要当侬啊？ 嗯， 小桌上都变得噶凶子呀！春香，跟侬上来不是小姐去啊？ 啊， 自家去叫。 陈静，你好不懂事，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小姐，我爷他不肯上路，你连夜不在，是我经受得起。陈静，你先去睡吧。小姐不在，我也不在，我要陪伴小姐。陈静啊， 去 快进 我听我起来起来 快进 哎呀多数多数多会弄个对 去啊去玩个梨啊 好羡慕啊阿玲是个书呆子，不懂道理的。看了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哥们，还不要我去的？ 你不送婆婆？ 不要送，不要送。哎呀，阿玲，侬做啥啦？ 孩儿想送母亲， 非要侬送。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侬帮我送动。哎，坐一下，来来来来。 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 不错，让我管住个门。 母亲，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 叫我关门，不要上锁。哎，侬倒是提醒之我了。 家有远亲，父少母，小子眼神最得度。 好的啊， 伯伯，官人不去，那媳妇我也不去了。 哎呀，媳妇头娘， 离家只有侬一个人，莫有外面不回去，还得那娘要发放心的，还不如只能出国回去好在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辰光不早，快点动身。 伯伯 啊， 但是我相信你帮我外宾母亲，但是争取。 哎呀，好些我还不如只能出国放心好在春香叫王夫人瞧去。 十分钟为自己，莫要为门虚设。对了，这先生进的回族娘家，分明是与顾文友有意在先。这 启禀老夫人，轿夫美丽，请少夫人赏酒。 这下岂不是得其所在，倒便宜了这个先生。 娘身边多做几事，由为娘照顾，好好养息身体。哦，春香，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 是，夫人。 李夫人，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弟。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请少夫人亲自出用。 儿啦，向你刚到娘家，原先怎么才有书信来了？ 母亲，有女儿 插手。 Thank you. 接到恩赐里秀英武的金子为尊娘家门，我要你冤家去冤家为不许留四道提名四大金子不为了你从此修香进王门。 儿啊，眼线索性到来为了何事？ 母亲，官人来信必毕，请伯伯你老夫人自封，官人多说要我做官，故而将女儿随家回去。 哎，二郎，你今日回来都在几月少在八月，哪有谁叫委屈之理？哦，得为娘写信一封，叫严西也来同知就是了。 母亲，母亲，其实官人他有书信到来，想必家中定有要事。母亲，今日放女儿回去，改日再来侍奉娘亲。 儿啦，你嫁到王家只有一院，难道只有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吗？ 娘，听婢女儿不孝人，独自为官人在家将我等，我父亲恩爱同作伴，送堂提着我称他的心。 你父亲恩爱娘高兴，可是你在家委屈不尽心，秀英啊，你别怕为娘自己在，我亲自送儿到王门。 母亲，你今日放儿回家去，我改日再来帮娘亲。 有女儿满月为家，动着委屈的道理，要是被乡邻知道了，不算你女儿的不孝，要怪为娘的不好啊！为娘只留你只一笑，明日我一早送儿回家。 既然要放女儿回去，你何必再要留女儿自受一笑呢？ 此次说来，为娘你留你一笑都留你不值。 母亲，女儿今日不为，只恐父亲受。 哦，留你一笑是要爱你父亲受。 不， 此次说来，你一定要委屈。通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 母亲， 难道你也要委屈不成？ 母亲，娘，娘啊！ 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彩凤、陈少春等演唱的粤剧《碧玉簪》的上半部分，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先请听范瑞娟演唱的《梁祝·山伯林中》。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金红三十一儿女，滴血佳女，请各位姐妹登堂。们谈笑真羡鱼，却不见秋香美如绝。世人一到江海边，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我自豪。秋香，我就刻上人家他的啊，不今天为路写情光，我还是要从用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分，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闺房寂寞闷杀人啊？是我这一了。好容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面，是我这一了，东乡姐姐。 须是丁少，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差无人无希望，无希望。万顷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而夫妻们都爹哥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羞涩情又吐不下。巧是有情那人，月老祖母说愿长，相依今日说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管他风年红。 官定罪，举子云红都纷纷扬，难把他的真相方给，谁信他是个中天官，谁信他为娘去真伪，分明是那家 听众朋友，范瑞娟等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